色的眼泪。爱如同白丝线，连牵动我的心弦。软弱的你不在这，英雄也回荡在你的世界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。

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就了，最后一点伤心的泪滴，人海中有没有情？现在未来拥挤的孤独里，我知道要坚强过下去。不敢再和你相遇，只放逐我自己，沉迷在风中雨中，往事随它而去。不敢再 想隐瞒。如果真的可以，我要永远和你住在那段回忆里。纯真的心，没有约定的约定，你就是我一生的好朋友。青春的日记，走过